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，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话说天下， 纵横天下，穿越历史，搜罗传奇，感受魅力，读不尽悲欢离合，探不尽恩怨情仇，精彩的历史瞬间，别样的激情演绎，尽在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过，这东方朔在皇上面前吃饭从来不讲究个吃相，狼吞虎咽的吃完了，剩下的饭菜扔了可惜，人家还想打包带走。他打包啊，可不是拿什么饭盒饭碗，直接把外套一脱，把这油刺呼啦的菜呀全兜起来拎起来就走。这衣服上弄的都是污垢，他也不在乎。皇上赏的那些个绢帛，东方朔照单全收，从不谦让。这些赏赐都让东方朔拿来娶媳妇儿了。手持长戟，他把公主的情人拦下。皇上杀了亲外甥，他举起酒杯道喜祝贺。不正常的举止，皇上为什么对他还赏识有加？传闻他是岁星下凡，是真还是假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东方朔的皇放人生第三集。东方朔娶媳妇儿一定会娶京城里的小姐，每回结婚这婚姻只能保鲜一年，一年以后肯定会再换个新媳妇儿。他的那些钱全都花在换媳妇儿上了。有一天早朝，皇上这好大喜功的毛病又犯了，忽然问东方朔：爱卿啊，你熟读经书，通晓古今，你把我和历代的帝王比比，你说我这皇上当的怎么样啊？皇上这么说，无非就是变相的想让东方朔拍拍马屁。聪明的东方朔哪能听不明白呀？不就是拍马屁吗？好，我就专拣好的说。东方朔一步跨出朝臣的行列，臣以为尧舜禹汤文武成康的盛世也比不了当今的盛世。臣斗胆，陛下的功德实在是居五帝之上，不在三皇之下呀。他这意思是说呀，皇上您比那些古代圣贤称颂的帝王还厉害。皇上听了跟喝了蜜似的，这嘴角往上咧，眉耳的兜着都咧到后脑勺去了。 哦，啊，东方先生啊，说的可是真心话呀？ 各位大臣也都纷纷的借坡上驴， 陛下呀，东方朔所言极是啊。 这下皇上更受用了，当真了。谁知道这东方朔还有下文呢？臣以为陛下的功德没有早早的建立，这是因为您没有好的大臣辅佐呀。 哦，汉武帝没想到东方朔这奉承话还深了一步，没有人辅佐我就能建立这样的丰功伟业，那要是有人辅佐我，这天下还不得跟天堂似的呀。东方先生，你认为什么样的人能辅佐我呢？您要是能推荐给我一两个良臣贤士，实乃我大汉之福啊。 东方朔紧接着说，臣以为如果陛下有周公旦做丞相， 孔丘为御史大夫，孙子吴起为将军，苏秦张仪当外交官，后稷掌管农业，管仲参与霸业，鲁班掌管木匠，柳下惠管理后宫，屈原为大学士，老子、孟子、荀子、韩非子，这些人都用上，那陛下建立的功德可是不可限量啊。这皇上刚开始啊，脸上带着笑纹听着，到后来啊，这脸沉得跟冷鲜肉似的，越听越生气。如果有这般朝臣，弄个傻子当皇上也能建立丰功伟业呀。可又有谁能一下全用上这样的朝臣呢？皇上哭笑不得，又不好当面骂他一顿，只好赶忙退朝，心说以后还是别惹这东方朔喽。俗话说温饱思淫欲，平民百姓是这样，九五之尊的皇上他也是人呐，天天的上早朝，有时候就偷个懒儿。天下太平，国富民强，有什么事儿晚点处理也不碍的。这天早晨，大臣们都在朝房里等着上朝呢，东方朔来了，一路小跑，满头大汗，一进门大臣们还在坐着休息，地上放着一个箩筐，里边装的鲜肉，一问才知道原来是皇上传旨，今天早朝免了，给大家发点鲜肉，回家吃肉去吧。东方朔围着这筐鲜肉开始打转了，皇上御赐，哎，你们怎么都不拿呀？今天又不用上班，拿回去好好吃肉啊。有个朝臣告诉东方朔，他们这是在等公孙大人，公孙大人年纪大了，位高权重，皇上特意允许他早朝可以晚到，只有等他来了，这肉啊才能分给大家，这是尊重老臣前辈的礼节，平时都是这样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东方朔围着鲜肉又转了几圈，哎呀，这天气怪热的，哎，鲜肉不能老放着呀，公孙大人迟迟不来，等他来了，这鲜肉恐怕变臭肉了。以我之见呢，不如咱们一人拿一块，先回家吃去，不要辜负了皇上的圣恩呐。说着话，东方朔抽出腰间的佩剑，割下了一块肉，拿衣服一包，回家炖肉去了。身后那些大臣看得目瞪口呆呀，朝廷中等级森严，东方朔这简直就是目无尊长，如果有人参他一本，非得丢了乌纱帽不可。第二天上朝，德高望重的公孙大人果然参了东方朔一本，说他私自割肉，不懂礼节，希望皇上严厉地惩治他，以儆效尤。皇上听了，哎呦，东方朔，你也会犯错误啊，这回我可逮着机会治你了。东方先生，你可知罪呀？东方朔一下跪倒在地，陛下，臣知罪，我昨天回家就检讨过了，您先听听我这检讨啊。说完了，煞有介事的指着地面就开始斥责了，东方朔呀，东方朔，你不等着国家重臣自作主张私自分肉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？别人都是随大溜在那等着，只有你敢拔出剑来割肉，你这是多么悲壮啊！你割肉就割那么一点点，你怎么那么清廉呢？把肉拿回家里头跟老婆孩子一起分享，分享皇上的恩情，这是你仁厚慈爱的本性吗？天气炎热，这肉容易烂，早早的分了，你想着别耽误了皇上的一片心意，你怎么这么傻实诚啊？ 东方朔这哪是检讨啊，简直是自夸呀！啊，皇上没听完呢，就乐得前仰后合的了，大臣也被逗乐了。这时候再给他治罪，就显得不近人情了。一场风波就这样被东方朔轻松地平息了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。 汉武帝的姑姑馆陶公主刘嫖，她年轻的时候深得窦太后和汉景帝的宠爱，特意把才貌双全的陈侯招作驸马，可惜陈侯没有这个福分，年纪轻轻的就死了，这馆陶公主就做了寡妇。汉朝的时候，丧偶的女人是可以再婚的，馆陶公主身份高贵，要想二婚那就更容易了，只要皇上下刀圣旨，一切都解决了。可是这事儿偏偏不凑巧，先皇先后竟然先后去世了，一时间讨不着这一道圣旨，就这样馆陶公主再婚的事儿就耽搁下来了。后来汉武帝继位，但是这汉武帝是刘嫖的侄子，哪有侄子给姑姑下旨再婚的呢？这辈分不对呀。刘嫖这辈子只能孤家寡人了，不能二婚不代表不能有情人呐。馆陶公主身份高贵，别说是养情人了，就是杀个人也没人敢过问呢。在众多的小情人里，董衍是刘嫖的最爱。这孩子刚来的时候只有13岁，齿不唇红，长得白白嫩嫩，刘嫖越看越喜欢，就把他留在身边伺候。等到董衍渐渐长大了，更显得风流倜傥，潇洒英俊。他跟刘嫖是双宿双飞，如鱼得水，快活似神仙。可是这纸里包不住火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朝廷上下都知道他们这层关系。汉武帝呢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有一天皇上到馆陶公主家里做客，公主激动万分，亲自下厨做菜，做好了要吃饭了，皇上就跟姑姑说，我想见见您的主人翁。主人翁就是户主啊，也就是一家的男主人。皇上的意思很明显，姑姑您就别藏着掖着了，把您那小情人带出来让我看看吧。馆陶公主心里头有点害怕，亲自把董衍引出来了。皇上一看果然名不虚传呐，长得漂亮。这顿酒皇上跟他这后姑父喝得挺投缘的，从此经常在一起玩得不错，他们的关系一天比一天亲热。董衍名声大噪，京城的王公贵族没有不认识他的。有一天皇上在国家礼堂摆下酒席，想请姑姑和董衍吃饭，董衍骑着高头大马随驾入宫，那份得意好像凯旋而归的将军。忽然这马车走到宫门口停下来了，皇上连忙问怎么回事啊，为什么停车了。打头的侍卫跑过来禀报皇上，陛下，东方朔手里拿着长戟守在宫门，挡住了车马的去路，不让进宫。皇上吃了一惊，东方朔又撒什么疯啊，带我去看看。郭舍人扶着皇上走到宫门前，只见东方朔全身披挂，俨然一副满城尽带黄金甲，威风凛凛的站在宫门当中，一脸肃穆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拦挡皇上的圣驾，这可是要杀头的。 郭舍人紧紧跟在皇上身后，一看东方朔这架势，他先叫唤上了：“东方朔，你胆敢阻挡圣驾，反了你了！”东方朔理都不理，直接跟皇上说：“陛下，董衍这小子早该宰了，怎么还能让他来这儿呢？他犯下的罪状，难道您不知道吗？”皇上回头看看董衍，又看看东方朔。东方朔接着说：“董衍触犯礼法，跟公主非法同居，有伤风化，他侮辱皇族，还整天带您吃喝玩乐，不学好，这等人您却还要请他吃饭，传出去不得让天下人笑掉大牙呀。”皇上很尴尬，憋了半天才说：“我这酒席都摆好了，就这一次，下不为例好吧？”东方朔呢，挑死理儿，钻牛角尖，说什么也不行，这是国家礼堂，没有正事哪能随便进去？皇上也只好拉倒了，尽管心里头挺不痛快的，还是赏赐了东方朔。汉武帝的姐姐病重，临死之前他捐了一笔钱给政府，意思是我这儿子爱闹事儿，现在我活着多少还能管束一点，等我死了以后，万一我儿子犯事儿了，这些钱就算是抵罪的罚款，让他免于刑事处罚。您别说，皇上的姐姐还真有先见之明，他死了之后，他的儿子喝醉了酒打死人了，大臣都知道拿钱买命这件事儿，谁也不敢给判刑，直接把案子推给皇上了。您家的事儿，您自己看着办吧。说是推给皇上了，大臣也得给皇上找个台阶啊。陛下，当初人家已经出了一大笔钱，为的就是今天，您呢，还是高抬贵手，放他一马得了。皇上自个儿也跟着犯嘀咕，我这姐姐特别疼爱这儿子，她死了，家里就剩下她这儿子了，临死的时候还嘱咐过我。说到这儿，皇上伤心的是泪流满面，重重的一声叹息之后，他接着说：“唉，可是国家的法律是先帝制定的，我不能因为姐姐而违反祖制，否则我有什么脸去高庙祭祀祖先？更何况这样做还要辜负天下的黎民百姓。”皇上一狠心，下令把外甥斩了。姐姐生前千叮咛万嘱咐，最后外甥还是掉了脑袋，皇上很郁闷，大臣们都不敢出声，只有东方朔拿着一杯酒给皇上道贺。他这说话呀，也不看时候，皇上亲手杀了自己的外甥，正伤心呢，你东方朔却来给皇上敬酒。东方朔端着酒杯，我听说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，赏赐不避讳仇人，惩罚不避讳亲人，这就是古书上所说的不偏不长，王道荡荡。这两件事儿是武帝所推崇的，也是三皇难以办到的，但是现如今陛下您却办到了，这样天下的百姓都能各得其所，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儿。来，臣敬您一杯。皇上正痛苦着呢，一句话不说，回宫了。到了晚上，皇上传召东方朔：“你这么聪明的人，说话怎么不看准时机呀？今天白天我正伤心呢，你小子又是道贺又是敬酒的干什么呀？”东方朔马上跪倒在地：“臣听说没有比酒更能消愁的了，所以我给皇上敬酒是想让您别过度的悲伤。您看看 我太愚蠢了，竟然犯了忌讳，罪该万死啊，罪该万死。 来，要不然您把我杀了吧。皇上觉得东方朔说的也有道理，算了吧。以前东方朔曾经喝醉了酒闯入宫殿，在宫殿里小便被人发现了，人家弹劾他大不敬，皇上就下诏免去了他的官职。现在通过这件事儿，东方朔官复原职了，还得了100匹绢帛的赏赐。同事都管东方朔叫狂人，皇帝听见这个外号有些不以为然，要是东方朔不那么胡来，你们哪能比得上他呀。有人问东方朔，人家都说先生你胡作非为，是真的吗？东方朔回答，古人在深山隐居，咱这是在政府隐居啊。不过汉武帝对东方朔也就仅限于给钱了，东方朔向他讨差事，想干点正经事儿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东方朔平时太没正形了，汉武帝一直就没有答应。东方朔快死的时候规劝汉武帝，希望您远离奸佞小人，不要听信谗言。本来是句好话，可皇上听着觉得新鲜，东方朔这是怎么了？今天有一句算一句的，全都是正经话了。没过多久，东方朔就离世了。传言东方朔临死之前说过，普天之下没人知道咱是谁，只有太王宫清楚。东方朔死后，皇上叫来太王宫，你了解东方朔吗？太王宫说不了解。汉武帝就问太王宫有什么本事，太王宫说自己是个天文学家，还说天上所有的星宿都在，只有岁星不见了18年，现在又出现了。汉武帝很惆怅，东方朔跟了我18年，我居然不知道他是岁星下凡呐。这个小故事虽然有些传奇，不过在大伙的心目中，大约只有岁星下凡才能和东方朔相匹配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心念》，由陈涛作词，王蓓作曲，汤飞演唱。 瑟瑟霜，风不息，脸颊横飞冬雨，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，一声淅淅沥沥，我在天的这边，你在天的那里，成影中故乡青山剪影，心心念念不已。总是在万家灯火闪，知道我将终老他乡，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，命运